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7月1号发生的这个铜锣湾崇光百货店门口百货公司门口的刺警案呢，就一路都发酵、啊、这个刺客呢就当场呢刺杀死亡。当晚呢，即第二晚呢，我们说即未有完全的证据证明是政治动机、啊、咁呢，所以就未能呢一时落判断。但是现在呢，经过几日呢，似乎呢这位在维他奶做采购主任的、梁先生呢、确实是出于某种对香港民主的一个呢很强烈的信仰呢，就出此下策的。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下策呢？因为呢，首先始终是一个激烈的暴力的行动。是咪？咁咧会引起咧非常之强烈嘅情感嘅反应，因为政治嘅信仰。嗱，咁而家即系呢几日咧喺个网络度咧，就好多人就称佢为咩义士啊、烈士啊咁，但系咧要特区政府高官咧就出嚟将佢定性为恐怖分子， 孤狼式嘅恐怖袭击啦。 咁咧呢两者咧都系有某种嘅政治嘅意味嘅标签。咁我觉得咧稍为中立客观嘅咧就叫刺客。就为了刀手，咁咧就事发后咧就出现一啲嘅市民咧走去现场嗰度咧就献花哀悼，咁咧就引起特区政府咧进一步嘅紧张，就话献花哀悼嗰啲就可能咧触犯国安法，同埋喺个网络度啊对呢啲咁嘅行为啊嘅鼓吹同埋赞许都有可能。咁咧，不过就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咧，就有一番咧，即系都几值得人注意嘅睇法。 系啊，叶 刘点讲咧？ 阿叶太咧就身为行政会议成员啦，亦都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咁佢认为咧，即系哀悼或者美化呢啲浪漫化嘅恐怖活动咧，道德上不正确。佢认为社会系唔应该悼念嘅啊。咁咧就但係咧，佢話咧，如果係即係雖然係唔正確啦，但係如果淨係獻花或者係哀悼係犯法咧，咁佢認為咧依樣嘢就本身唔算係犯法，但如果佢再加上涉及其他言論或者行動咧，就另作別論。嗱，我覺得阿葉太咧嘅言論都好中肯嘅，即係我哋中國人成日講情理法啊嘛。咁情同埋理當然係唔恰當啦，呢件事嚇，依個係暴力行為啊，亦都係針對執法者。咁但係對於法嚟講咧，咁你真係要有一個具體嘅行動啦、言論啦，甚至證據咧，你先至可以推斷係犯法嘅。如果假設有人只係執住一扎花或者係其他嘅一啲道具啦，我唔知係乜嘢啦，咁出現喺現場或者係放低，咁你就話佢係觸犯國安法，甚至係分裂國家、顛覆咧，咁。葉太作為行政會議成員，或者佢都係前保安局局長，佢嘅言論就合乎一個我哋叫邏輯理性啦。因為咧，你作為咁樣嘅行動係不足以充分係話佢係犯咗國安法嘅。但係你話在情在理，咁當然有人會認為咧係唔恰當，或者係一種叫做浪漫化咗件事。咁啊，依啲當然社會上有唔同嘅立場同睇法啦。咁一個社會梗係會有唔同嘅 一啲係出於浪漫啊，一啲係出於即係嗰個 政治判斷啊，咁呢啲咧真係好難咧。 冇公論噶嘛，呢啲 係永遠冇公論 嘅。所以最後咧就要回歸翻所謂法律啦，係嘛？ 當然咧，即係好多人就提出咧，你要將呢件事放喺兩年內啊嗰、那個事態嗰、那個環境去睇。 嗯， 因為咧喺連龍場就試過有一啲咁嘅刀客去去襲擊一啲咧政治信意見不同嘅人。 嗯， 係咪？ 係啊。 咁咧， 喺大埔亦都有一啲刀手咧去襲擊嗰啲後生仔啦。 咁咧，亦都有係咪女記者？信報女記者 係 嘛？ 嗯， 亦都咧喺過去兩年咧，一啲群眾示威集會時係俾人用刀去襲擊。 係 嗱，呢啲咧都係出於一啲政治嘅考量嘅。 嗯， 咁咧。再加埋咧一啲頭面嘅人物咧，話要帶水喉通啊、藤條啊、殺無赦呢啲咧，嚇咁咧，你整體嚟講咧，嗰、那個暴力襲擊嗰種氣氛咧，呢兩年內啊，嗰、那個氛圍咧就已經喺度啦。咁、但係咧，你導致到今次你揀一個警察喺度防守街頭，佢又落手咧。咁呢個咧，嗰、那個目標個對象咧，更加鮮明，係咪？咁所以犯法就肯定嘅。呢、個咧必然咧，如果嗰個刺客如果冇自殺咧，佢面臨咧非常之嚴重嘅刑責嘅。呢、個咧不在話下，我諗佢自己都知，所以咧就去自殺咧係身亡嚇。但係咧呢啲咁嘅行為咧。如果你將佢放喺一個叫恐怖襲擊嚟睇咧，係有一個風險咧，就引起咧冤冤相報同埋以暴易暴。 嗯， 出於政治嘅極端嘅嗰個信仰，咩嘅信仰都好咧，係嘛？嗱、這個咧，你話孤狼係咪？咁、你以往啊呢兩年來嗰啲襲擊都係孤狼嚟嘅。 嗯。 系嘛？都咧一一咧系判律政司有起诉，就冇任何迹象系出于有啲咩组织去叫佢，有啲甚至系大陆嗰度落嚟添，系嘛？咁就一到咗罗湖就走去买啲空气啊，咁样咁你话系咪孤狼 咧？我拉阔啲讲咧，有时讲下国际嘅情况啦，咁啊即系定义恐怖分子，自然有国际嘅一个说法同标准，但系你都知啦，而家国际嘅标准未必适用 边嚟边去啊。嗱，你话咧三四十年前咧，呢个劫机嗰啲恐怖分子阿拉法啊，系咪？咁又话喂，净系以平民为对象啊，嗰啲咧无差别嘅攻击先系恐怖分子，呢个未必嘅。包括对首相啊，对呢、军人同埋警员嘅袭击咧，都列为恐怖分子嘅。 系 咁咧，嗱，举个例嚟讲咧，1984年啊，呢个戴卓尔夫人。在布莱顿召开保守党年会，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就被爱尔兰共和军放炸弹，都定为一个 IRA 的恐怖袭击。2013年5月在伦敦乌尼治东南，在这个加林位置附近，有一个退伍军人叫李力比 Lee Rigby 在街那里行，亦是一早被伊斯兰的恐怖分子点上，揸住他的车失惊无神，那时作便装，着便装撞到他，然后呢就落车呢将他乱刀斩死。然后呢宣布他是为了呢是报仇啊，这个英军在伊拉克那里呢杀这个伊斯兰的激进民兵。咁呢嗰件案都系恐怖襲擊，而死者唔系一个平民，系俾人应该系俾人点咗上嘅退伍军人。咁呢呢个 IRA 呢个叫做爱尔兰共和军吓，针对戴卓尔夫人吓，针对蒙巴顿勋爵嘅刺杀，由于系出于一个强烈嘅政治诉求，所以呢亦都系 qualify 系恐怖襲擊。咁当然呢个叫甲之欲眉就乙之砒霜，好似呢个拉登，你911话恐怖袭击咧，喺阿拉伯世界就当佢系英雄。911嗰晚袭击之后，外媒报道喺清华嘅饭堂，有啲中国嘅学生睇到都即刻欢呼， 啊，都当拉登是英雄，并且反问， 哦，咁你 你美国做系咪压迫得中东咁犀利，就招致咁嘅反抗啦？所以呢啲永远冇功能。 陶生，你唔好援引西方啦，我用翻香港啦，唔系好耐啦，系嘛？ 所以呢啲事唔好做。 咁我哋六七暴动嘅时候，我都讲过 N 次啦，系嘛？当时咧，针对香港警察啦，香港警察嘅即系恐怖活动咧，都好严重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有成五十。一个人咧，因为炸弹而炸死， 有平民，有警察， 中间有十一个系警察， 有英国嘅炸， 有拆弹专家，亦都有一位消防员，系嘛？咁仲有二百多个警察咧，因为呢啲暴动咧而受伤。咁啊，当时嘅警察咧都为香港嘅法律付出咗代价，捍卫香港嘅法治。咁啊，当然呢啲咧就过咗好多年，年轻嘅观听众未必知，我都啱啱出世啫，只不过系。 但系一九六系咪六二年？ 嗯， 金乃迪遇刺咧，那个孤狼啊，叫李夏威奥斯华咧，就唔系恐怖分子， 系 嘛？所以咧。你同樣呢個 Lee Harvey Oswald 去殺呢、這個金乃迪咧，嗰陣時冇話佢恐怖分子。 嗯， 但係你話如果今時今日走去一個極右嘅或者極端愛國嘅三 K 黨啊，想走去行刺呢個大吉利士呢、這個拜登咧，係嘛？ 嗯， 呢、這個美國嗰啲左翼一定話佢係極右恐怖分子。 嗯， 咁所以咧嗱呢個咧。你話嗰個定義上嚟講咧，係1963年啊，係1963年呢個金乃迪遇刺，係嘛？咁所以你話呢啲咁嘅政治嘅判斷同標籤咧，確實係隨時代咧係轉換。 仲有 呢個叫種族滅絕。 嗯， 種族滅絕咧，根據聯合國最新嘅定義咧，係未必一定要見到萬人坑嘅。 嗯，系 啊，你将一个 绝育啊， 绝育啊，或者叫强行咧，帮佢改变再做思想啊，都算 啊。啊，仲有一个字，我都觉得要学下英文 ，insurgent 啊，我睇到好多 insurgencies， 啲战争片里边有。咁啊，你见到好多嗰啲阿富汗啊、塔利班啊，揸住啲枪枪炮炮去围攻嗰啲英军、美军咧，佢。英軍美軍唔係叫佢哋做恐怖分子喎，唔係 terrorist 喎，佢哋 係 佢哋 insurgents 喎。 係啊， 呢個英文好有趣。 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政治判斷。 insurgents 係一個叛亂者或者一個我睇點譯啦，係嘛？但係英軍同美軍唔會叫眼前拎住支槍衝埋嚟想殺佢嗰個叫。 呢個咧係有意淡化。 嗯， 呢個淡化同埋咧將佢咧係咪惡化？ 嗯。 都是一些政治的一些操作的。 是啊， 即是所以拗这件事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嗯。 啊嗯。特区政府有他的权力，他可以叫他做恐怖分子。 是啊。 是不是 嗯。 那你呢有民间这些不同意都不同意，但是这个一定是犯法。同埋呢无论是什么分子都好，这种行为呢不应该鼓励，不能够再发生，因为有一个风险。如果是出于政治信仰，左或者右或者宗教，是会以暴易暴。正如你可以说他现在这件事是以暴易暴，当然是没有证据。 Okay? 所以这些事情就大家应该是放低这些这样的越挖越深钻牛角尖的政治的争拗呢，是大家一起去防止这些事不要再发生。 嗯， 因为你再发生下去，你要问你想达至什么目的。 嗯， 是吧？你说会将香港变新疆化，他不理你的，他可以真的将你当新疆咁营运。那么那时候你怎样呢？现在华尔街日报爆出来了，四个美国的大科技网络企业扬言，如果你特区政府通过这个叫反起底法，他们可能撤出香港不提供服务，即是说有一天香港的你的手机连 Google 都没 有，那是正中下怀。啊，即是咁，如果真係有咁嘅一日嘅时候，我哋几年前都有啲唔係几好嘅预测，咁点知成真啦，咁而家又发整单咁嘅嘢，所以我唔敢评论，你知唔知而家。 咁而家唔敢评论， 唔敢评论。 分析。 咁當然啦，即係你喺法律嘅角度嚟講咧，即係呢啲暴力係不能夠提倡嘅，係嘛？即係葉劉亦都講得好啦，佢話咧有時啲政治嘅問題你不能夠用法律解決，法律嘅違反嘅行為咧，亦都唔能夠咧係用政治去開解。我認為要補充一句。林鄭話有時呢啲政治嘅偏激嘅行為不能夠下下咧，即係或者叫哀悼啊嚇，不能夠下下都要用法律解決。但係咧，有時啊法律嘅行為咧又未必要用政治嘅手段咧，係去到去嚟嚟到咧係去 justify。所以香港開埠以來未曾遇過啲咁複雜嘅危機，複雜話廣告翻咗。 人杰地灵，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如果一旦咧 ，Facebook、Twitter、Google。停止在香港服務會是怎樣呢？我不知道，問一下 IT 人，那香港以後是不是要 VPN 翻牆呢？ 不是，用小紅書玩抖音用微信咁样咪得囉。 咁样呢，如果华尔街日报呢种新闻呢，咁样去凶林鄭呢，咁以林鄭嘅呢两年来去演示。 喔，好易估到㗎咋。 是吧？ 是啊， 他迎难而上，同埋你哋200万人出嚟反呢个送中条例咧，100万人出嚟咧，佢都照样过立法会咧。我惊呢个华尔街日报咁刺一刺激我哋阿姐咧，系令到佢更强硬。唔好理佢上边有冇人叫佢指示。是咪？ 揿都揿唔住啊！ 揿唔住啦， 系啊！ 喂，而家你高调咁样样咧，《华尔街日报》同埋呢四大啊美国科技网络商咧，系咁样咧。親中愛國嚟講，你有佢哋嘅睇法，覺得你又係咧美國咧欺凌圍堵啊，兼唔想香港唔想中國強大啊，於是咧係用四大呢啲咁嘅網絡營銷網啊嚟到壓我哋呢個700万市民同埋13亿中國人民，一提升到呢個高度咧。边个退缩咧？边个就卖国，同埋边个咧就示弱？咁你话会点？跟住落去一定系咁。 系啊， 冇俾我讲中。 唔使估啦，已经 系咪？啱唔啱啊？ 咁啊，准 嗱，所以冇记者，记者应该听日咧，听日有冇立法会行会啊？冇啊，因为嗰啲佢哋啲七一嗰啲庆典，就要问阿林郑而家对《华尔街日报》呢个咁嘅报道，特区政府有何评论？ 這 是報紙記者的責任，因為呢你要知道那個態度，而是投資者、外商或者其他人很有打算，是吧？ 是啊，不止外商，是吧？ 喂，現在就只是大灣區咯，大灣區不用得嘛。我們當初還說，喂，你香港呢融入大灣區這個也是對的和必然的，但是你要令到大灣區對香港有吸引力，或者你應該 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特別的權益。比如说香港人入到大湾区，你入你自己的 ID 可以上翻 Google 啊，同埋咧睇翻 Twitter。咁而家睇嚟咧，呢、這个咁嘅愿望咧系提早落空。 咁叫 一夜之间，你香港真系变大湾区啦，都唔使咩一小时生活圈啊，饮喜茶咯，唔使。 咁更加令到啲年轻人义无反顾翻去大湾区咯，都冇分别咯，系嘛？即系可能依招系大湾区生活圈嘅， 咪呢个仲严重嘅而家，因为呢四大网络商冇咗咧，咁你香港嗰啲咁嘅投行啊，吓呢班咁嘅金融界啊，吓点算啊？仲有好多香港啲地铁乘客啊、普罗大众啊、低头一族啊，想揸住个手机，你虽然冇苹果，但系冇问题啊。咁你系一定要用 Google 呢个引擎啊，先搭得通好多嘢噶嘛，系咪啊？ 系啊。咁如果冇咗，我都觉得到时 好啦。如果啲生活好有趣啊，你唔屈服 ，OK， 企硬，于是佢撤出啦。咁下一步后边啊 ，Microsoft 个 Windows 又点咧？你有冇谂过？微软啊，嗰个叫视窗又点咧？系嘛？你嗰你话呢个叫反起底法去生效啊？ 因为咧微软咧，佢都有佢嘅搜寻引擎啦。 系嘛？好似叫冰系嘛？ 系啊， 好似转咗啦，另外一个 有个放大镜噶嘛？ 系啊，咁样咁呢啲搜寻引擎又点咧？ 喂，骨牌效应无了期嘅、哦， 嗯。 咁跟住未来香港啊，呢个所谓金融啊，国际金融城市嘅地位如何呢？ 唔重要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系咪啊？而家 冇事啊， 大唔大镬？ 啲楼同股依然好坚挺啊！ 希望系咁啦，系嘛？咁你楼又坚挺，楼又坚挺，但系嗰个赤立角国际机场啊，晚晚 check out 嗰啲人数一样坚挺。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呢、這个刺警案出现很多副作用，其中一单就是呢个叫维他奶的事件。嗱，呢个咧，我嗰个网络啊，嗰个疯狂嗰啲民粹嘅问题咧，我哋喺光明顶呢几年讲过好多次咧，都警惕啊！呢个系一个世界性嘅现象，喺呢个真相未曾正式揭露、确立，同埋呢个判断啊，系未有一个合理啊嘅结论嘅时候咧，你系不能够阻止咧嗰啲排山倒海，看似成千上万嘅网络嘅民意咧，嗰处咧个公审，因为呢个公审咧系七十年来中国嘅国情。 嗱，特别吓系喺中国大陆嘅情况，因为资讯唔透明啦，同埋咧因为个网络嗰、那个即系吓受到某程度嘅控制，咁你变咗佢选择性嘅资讯或者系一边嘅资讯咧。出現咗之後，而冇另外嘅任何嘅解釋或者另外平衡嘅信息咧，於是乎咧，依種咁嘅即係民粹咧，就好容易蔓延開去嘅。啊，即係以往嘅嗰啲反日啊，抵制日貨啊，後來抵制法國貨啊，抵制啊台灣咩台灣唔知咩鳳梨啊，菲律賓香蕉啊，喂，輪住你嘅，仲有日。咩韓國泡菜定係咩都有嘅， 樂天啊， 樂天啊，你數得出啊？東南亞國家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曾經被針對過， 雖然咧就不了了之好多， 最後都係一陣風就冇咗噶啦。 包括呢個陳奕迅啊，呢個咁嘅啊美國啊嗰個運動產品啊代言事件啊， 而家又不了了之啦。一減價咪大家去買咯， 因為佢13亿市場咧，佢有呢個叫憤怒權。嗱、 嗯， 你有呢個維他奶呢、這個豆品廠 ，OK？ 嗯， 佢係愛國商人羅桂祥創立。 嗯， 羅桂祥咧就冇講話早嗰啲歷史啦。1979年咧，幾乎係第一批香港商人係帶5000万走入去廣州嗰度咧，係開廠。 嗯， 同埋咧系雇佣5000大陆员工，再买埋牧场，一向咧就做埋政协，全国政协系爱国商人。 系啊， 喺70年代初期，嗰啲左派学校好少咧，即系而家嗰啲咁样带嗰啲学生去外展啊，参观嗰啲工厂企业，因为咧成个香港都系资本主义制度啊嘛，全部都系敌人嚟噶嘛，香港厂 你冇理由参观美国可乐厂啊嘛， 唔会话走去参观可乐厂啊，或者呢啲永安公司啊呢啲咁噶，或者呢啲咁嘅香港沙厂啊嗰啲咁啊，佢哋系反动资本家嚟噶嘛。带啲学生去黄竹坑外展参观，唯一嘅一个资本家嘅厂房就系维他奶， 嗯， 系嘛？咁因为维他奶个老板罗桂祥爱国， 即系政治正确又根正苗红啦，咁所以 叫做系， 咁唔会荼毒到啲学生。 我问你，佢40年来咁爱国爱港，跟住咧又大家乐都被定为系蓝丝嘅一个企业。他以前对中国做啱了99件事，而家只不过是一个前线很低级的公关员工，讲到明话明解释埋俾你听，是未经集团管理层许可整了一张咁嘅嘢出嚟，系嘛？而且再不幸经过网络去散发，咁咧就俾大陆嗰啲粉红定咩咧就。全国咧集发动杯葛，而家将个股价咧就质跌咗咧系15%，高达17%，账面咧系唔见咗咧几十亿。咁啊，请问啊， 咁嘅量刑同惩罚啊，系是否合乎比例？我问你， 唉，你 嗱，佢解雇咗嗰个员工咧，就失冇咗份工啦。咁最多我佢份工几钱月薪啦，就50,000啦，我当你 OK。咁冇一份工，即系当你一个月冇咗600,000啦。咁啊，佢系由头到尾佢负责。咁但系佢间公司咧就唔见咗几廿亿。 嗯， 如果咁嘅量刑系合理啊，咁香港特区警队徐步高咧都出过一个咁嘅魔警。 嗯， 系咪？咁你嗰阵时如果以大陆呢一种网络惩罚嘅逻辑啊？是不是整个警队是应该炒 15% 至 17% 的警员来到惩罚呢？ 嗯。 又没有。那我们整个警队说这些树大有枯枝，警方是一定会不会姑息呢，是要将这些魔警一样是绳之于法。不久不久都是啦，有警员都是运毒啊什么啦。你不会说因为一个前线警员有这样的行为而惩罚整个警队嘛。 咪正常人都会用一个分析嘅逻辑去知道，你唔能如果咁样就会去惩罚一个公司或者团体嘅话， 喂，边个敢同你做生意？如果咁样以后啱唔啱啊？唔好话树大有枯枝啊咩咁，喂咁点啊？喂，而家咁系啊，系下边有一个采购部经理咁，或者喂一个系咁啊做嗰件咁嘅事啊，另外一个员工我当你文盲啊，唔识啊吓，出呢张咁嘅信系戆居。使唔使成个公司啊上市公司咁样系孭条咁嘅大数俾你咁样执到账面唔见几廿亿啊？系嚟到孭呢个大镬咧？你话合唔合理咧？你话用常识嚟讲啊？ 嗯， 系咪啊？喂，3000年文明古国，喂，孔子礼义廉耻尊有头债有主，咩系咪咁样样嘅咧？系嘛？嗱，我唔理你维他奶呢间嘢系皇帝，嗱，我今日唔系讲政治，而家讲常理，系咪啊？ 嗯，咁你要归咎翻一样嘢啦，就系、是、因为 喂，今日你发生喺维他奶，第日任何一啲咧长期爱国爱港啲蓝丝嘅嗰啲企业啊，万一下边有一个咁嘅员工唔生性 short 咗定咩咧，都随时会咁嘅。喂，你睇下咁啊，欧洲名牌都系咁啦，无一例外。 嗯，但我觉得有趣嘅地方系会咁嘅。 咁你话而家嗰个刺警案啊，激起网络啊呢啲咁嘅哀悼啊，或者呢啲咁嘅人系冇理性啊。 嗯， 咁啊呢种咁嘅排山倒海声讨维他奶，又有理性咩？你觉得？ 梗系冇理性。 咁你系咪？你话喺一个网络时代系咪痴啊？你话而家痴线啊？系咪？系咪神经啊？ 嗱，但我又会觉得咧。即系会有一啲 咁，既然你话呢个当然唔代表官方，咁官方点解唔杀制咧？ 嗯，所有 网络你控制， 所有嘅民意都系受控制噶嘛？ 系啊， 系嘛？我要咩民意出， 咁 咩民意唔出， 系咪？ 嗯， 嗱，我利益申报我冇买，系咪维他奶？系咪股上市？ 上市依家上市， 冇买到，冇买股票啊！ 我都冇， 唔系，我净系讲常识分析咋。 嗯。 他以前做啱个集团做啱99件事，而家一个第一个一个员工做错咗第100件事，系可以咁样啊，俾人做世界煲起嘅。 我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睇， 佢又大家乐， 呢啲杯葛或者下架或者系抵制咧，如果佢哋真系贯彻始终爱国行为，我当呢件事系非理性，佢哋做到尾我都仲系可以理解。但系最惨好多时候咧， 小心啊！你冇啊！你而家即系煽动， 我冇煽动， 或者话喂有种你就 唔系 专实啊！ 我只系分析啫，我就问翻 DNG， 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 DNG 喺广东道嗰次啊。跟住涉嫌嗰啲， 喂，佢已經一而再再而出，佢已經需要聲明道歉改過啦，扣曬頭啦， 嗯， 啱唔啱啊？ 唔够诚恳啊！话 话冇诚意，点样有诚意啊？ 唔知啊，我真系唔知点样要求啊！ 使唔使将个涉事嗰个采购员大卸八块啊？喂，呢种真系一种嗜血嘅网络嘅暴烈嘅文水嚟，好得人惊啊！你知唔知啊？ 嗯， 所以我话咧，喂。真系呢啲基因咧系潜伏噶，啱唔啱啊？好得人惊噶，久唔久啊周期性发作。唉，不过唔好讲呢啲，今日讲翻呢啲开心啲。话呢个咁样落去，导致会点咧？ 明日就呢个叫国际文凭试 IB 放榜， 仲有中学派位放榜。 中学派位放榜，嗱，即系讲翻啲好消息啦，唔好讲话咁即系，唉，负面啦，我哋会平衡翻啦，系咪？个好消息就系咧，原来今年香港学生真系抵赚啊！啊，喺2021年度 IB 攞到45分满分 bingo 嘅，全香港有130人。比起去年呢嘅比起去年呢係多咗4倍。去年得23。去年23个。 嗯。 今即係45分，今年130个。 哇。 即係香港細路仔呢，呢130个呢就接受我嘅致敬啦，因为你哋非常之生性啦，你哋体谅到你哋个父母睇见而家咁嘅局面嘅忧虑啦。当初你哋报读 IB 而唔系 DSE 咧，已经系一个非常聪明嘅选择啦。因为 IB 里边冇一科叫通识，玩玩下10年8载，原来行错咗吓，要必修。IB 里边有一个 theory of knowledge 啦，系嘛？ 嗯， 嗱，佢就咁嘅，就6科，啊，每科咧就7分，就为之满分，你就选读6科，然后咧仲7、6咧就42，仲有3分咧就系一个长期嘅 coursework， 叫做咧 theory of knowledge， 叫知识理论。 嗯， 嗱 ，IB 咧，我向来我都非常之推崇嘅，因为佢系一个国，佢源自瑞士。是一个文明欧洲文明国家，为符合青少年儿童成长教育心理。 哎，你推崇啫，不是个个有机会嘛。 是设计的。是主要呢是培养他们除了吸收知识的灵巧，仲有独立思考同埋咧独立嘅。 因为大部分 IB 课程喺边度咧？喺国际学校同埋一啲直资嘅中学里边，就大部分其他津贴学校或者政府学校咧，就 而且咧系不受政治污染嘅， 嗯， 冇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喺里边咧，朝令夕改，喂呢度试验下呢一样新嘢加落去，3、5年之后原来行错咗，系咪？人哋咧贯彻始终一路走来。是难考的， 嗯， 是比起英国的 A level，或者其他国家的供应呢是难一点， 嗯，要求不同啫， 不同啊， 同 DSE。 而呢我话咩就攞到，唔好讲话攞到45分，喂你6科每科7分呢，喂就算攞到40分都难， 嗯， 是吧？在香港呢就有差不多2200个学生，31间学校咧，今年咧考 IB， 嗯， 而香港 IB 学生嘅平均分唔低嘅，系38.94， 嗯， 系远远高于全球啊嘅平均分，系33分， 嗯， 33咧就喺香港学生嚟讲好低，香港学生38.94，嗱呢个真系咧讲句好俗好难听，我好憎嘅香港呢啲咁嘅宴会司仪讲嗰句说话，叫俾啲掌声俾自己，系嘛？咁今次咧就真系香港学生咧，我唔知咧系咪受到今年嘅疫情，佢哋终于好懂事啦，知道爸爸妈妈好忧虑啦，知道咧考到 IB 咧考得高分咧可以直博牛津剑桥， 系咯， 啊 MIT， 我正想讲呢个点，系咪佢哋生性之余就知道佢哋要啊去海外？ 系嘛？将系化咩悲愤又好，为力量又好，或者任何你哋睇平时睇到对社会嘅种种嘅不满咧，化为读书嘅力量，系嘛？ 嗯， 祖籍就闻鸡起舞，车人咧就作壁偷光，啊， 嗯， 就做好你自己嘅任职责，就系读书，读好书，将来远走高飞。OK，IB， 然后咧升学咧西方国家嘅第一流嘅学府。 嗯， 然后咧做一个咧对世界文明啊有贡献嘅 不是、啊、特区政府好像现在资助公务员子女回大湾区还是国内、 啊。这个不在我们今晚讨论之列。我刚才 我只有平衡 IB, 我平衡一下而已。 不需要平衡，我讲 IB 的大佬，我不是讲其他。 我怕有听众觉得我们偏颇、啊。 没有偏颇啊。是吧，这个你不要自我审查自己捉虫入乜乜。今晚我只是讲 IB, 因为听日是 IB 放榜 ,OK?OK,OK、 okay? okay, okay。好啦，广告回来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我想補充返呢，我哋節目開始嗰時講嗰個刺警案啦，葉劉淑儀呢就講咗啲人話啦，咁亦都分析咗個法律嗰個角度。好，佢我漏咗少少呢，我都覺得值得講下嘅。因為阿葉太又話呢，政府應該了解引發事件嘅深層次原因，疏導市民情緒。我覺得佢都講得係即係好合理嘅。因為社會上出現咗一啲好莫名其妙或者係一種非常態，甚至係扭曲的暴力事件呢，除了即是根据法律去惩治或者是作出一些呼吁啊定性之外呢，做完这些事了，那是不是件事就要解决了呢？定是我们除了叫做防止这些暴力事件再发生之余，是不是要想下究竟件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好像叶太所说要疏导市民的情绪呢？我不理你什么颜色。 定是啊，是按中国商鞅法家的文化。 是啦。 就是你去献花都当你违反国安法。 嗯。 然后呢牵连到你花在哪间花档那里买。 是。 那个店主为什么啊，你见到一个着黑 T 恤的年轻人走来买花，笑笑口呢就卖给他。你有没有啊是协助。 或者每年同一个日子，是不是又多铜锣湾又多了一笪地区是不能够行近。 你到底用哪种模式去解决这些这样的香港可以说战后甚至开埠以来未见过的复合危机。 等于我们都讲过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 那些花店要不要人人自危？由今日开始，每年的7月1号或者几时1号呢，有年轻人来买花呢，你要呢问清楚。 嗯。 同埋如果佢啲花 end up 喺某一啲呢特区政府认为係不适宜摆设嘅场所。你买花嗰个都负有某种嘅责任。 哇，咁 係咪应该咁 啊，当然係应该啦。 葉劉淑儀女士话而家应该呢係要呢注重一啲深层次嘅矛盾去解决。 嗯。 係咪 係呀。葉太是不是 我哋啦，你都话持平啊嘛，我头先咪持平咯。 咪持平咯。 你做咩咁偏 幫？因为我冇 咩咁偏幫葉话，话葉劉话佢讲人话，我头先讲啲唔系人话咩？ 系 咪人话？ 梗系系啦。 你睇你话葉劉讲人话，你咪暗示我头先嗰啲建议啊，唔系人话。 我冇话你啊，我话有人。 我话建议、啊。 我有啲人讲嘅唔系人话咯，我暗示。 话你话要平衡啊嘛。 我平衡啊。 我话我 IB 都唔得嘅，系要讲话大湾区咩清华大学升学噶嘛，大佬。 我想讲翻，其实以前咧，我 咁啊花店有冇责任咯？嗱，我都未平衡啊！ 我以前咧，即系一路 睇。你哋买开花铺嗰啲，你今晚听光明顶，你而家打冷震啊咧？ 嗯， 系咪发紧？系咪飙紧冷汗啊？ 我以前啊睇国际新闻啊，有个场面咧，我 殡仪馆隔篱嗰几间又唔 好震撼 脚啊！ 我见到啲巴勒斯坦嗰啲细路咧，七八岁 系。 面对嗰啲以色列士兵咧，喺度掟石头，嗯、对面系揸枪嘅嗰啲以色列士兵。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读书啦，或者系读紧大学嘅时候，我睇到呢个画面，我唔明点解一个细路仔面对以色列咁嘅即系荷枪实弹嘅军警， 呢啲咪深层次矛盾。 咁你都行出街掟石仔，同埋或者喺度呼喊。咁我觉得喂依达咁嘅巴勒斯坦地方出现咗咩问题呢？ 因为怕死呢係人性嚟嘅，尤其係細路仔係咪 係啦。咁呢个当然，但係后来读历史就知道，喂原来佢哋有几千年嘅宗教文化嘅恩恩怨怨。 两千超过一千四百。 係啦。咁样咁 咁就係呢個問題，咁所以後來先至有咩大衛營協議啊、以巴和談，去到今時今日，大家知啦，加沙都仲係要開火，咁你就明白呢啲咩叫深層次矛盾，或者係所謂民即係疏導嗰個情緒嘅重要性。 咁以色列嗰邊嚟睇，當然你嗰啲真主黨啊，呢啲哈馬斯啊， 恐怖分子啦， 恐怖組織 定性咗啦， 我哋早幾個月前都講咗啦。咁但係阿拉伯世界同埋某啲香港自稱戰地記者，我以色列嗰邊先至係殺人兇手啦，佢哋認為，係嘛？並且假借呢個叫猶太滅族嘅事件攞嚟做藉口啦。咁你話邊邊啱邊邊錯？呢啲就係政治問題，係嘛？啱唔啱啊？但總之真係喺外邊嘅人都希望以巴和平，死少啲人噶啦，啱唔啱？係嘛？ 咁我梗係希望和平啦，亦都唔好再有呢啲咁嘅深層次嘅暴力事件發生。 唔係咁樣咧，係冤冤相報噶，得人驚噶。你開呢個先例，香港開埠以來未見過噶，係咪啊？ 所以阿葉太講嘅説話咧，我都係要再講多次啦，值得深思嘅，係嘛？尤其佢啊， 其實網絡嗰啲咧，就千祈唔好再去真係去鼓勵呢啲行為啦，係嘛？因為呢啲咧就真係對於各方面整體社會都香港社會都係唔公平嘅。事到而家，如果呢啲咁嘅行為係有用嘅話咧，都唔會搞到香港。 咪仲有網絡，我哋成日都講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是隱身在後面的嘛，背後那個 是 什麼人， 是 什麼組織，什麼背景，什麼動機，有沒有收錢，完全不知道。那你所以。 真定假 account。 哇，你這些真的。 有沒有人給錢，所以呢即是凡親做這些事呢，你要理性思考，要有一個定力，是吧，任何東西。 沒錯。 對不對？這個也是我們節目這麼久倡導的一個精神，對不對？是吧， 系啦， 不过点都好啦，即系听日 IB 放榜咧，希望啊，香港好多个小朋友啊、中学生啊，得到好消息啦，系嘛？咁诶，得到满分嗰啲固然好开心啦，吓，快啲同妈咪 book 机票啦。 仲有啊，初呢个中学派位都系啊，其实派到边间学校咧， 系啦， 就唔使即系太过在意嘅。 即系 IB， 如果你报英国大学，如果争少少叫 narrow limits 争一分，你千祈唔好谂住啦，世界末日谂住 join 佢个 clearing scheme 啊，有时争一分佢会俾翻你嘅。但系据说 DSE 嗰啲争一分就唔俾嘅，因为点解英国嘅大学觉得 IB 同埋 A level 系佢哋熟悉嘅考试制度，系嘛？ 明白， 明唔明啊？所以咧就 呢啲 tips 啊，陶生果然 祝咧，即系大家 教育专家 IB 嘅二千几位香港嘅中学生听啊，得到个好消息吓、然后咧下一年咧吓、即系更上一层楼，好吧？好啦，听晚11点， 人杰地灵，光明顶。